声音。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目前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双休日期间本市依然维持高温高湿的温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出行请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老人小孩等体弱人群及室外工作者要特别做好防暑措施。另外，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大，请大家注意节水节电，住老旧小区的人群还需要对电路进行检查，排除隐患。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凉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东直门桥以南北向南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1, 2, 3, 4 Hello， 哇，哎呦，你想你这一嗓子就喊的感觉这闹铃坏了还是怎么这感觉又回到早上了是吧？啊， 是，而且早晨这个铃你发现这个由于没有老白的声音这个能够压力的那么大，所以呢每次出来最后一声都有点扁嘞，就这种声音出来了。 哎，你知道以前我们聊过啊，说如果你想讨厌一首歌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定成自己的闹铃。对，所以你看我这一嗓子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喊这一嗓子。你喊完之后我就得温柔一点，咱俩这个两个男生主持节目得有点反差 是吧？ 哦，对， 你都已经 hello 了，我就只能是哎，你好呢。 哎，走心6点半已经开始了。 哎，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我觉得我们俩凑一块呢，有种两个哥们儿现在准备晚上就开始，就是去 happy 去那感觉啊。 对， 是吧？ 下个节目就准备去撸串了哈。 对对对对，哎，我开着我的这个小车啊，郭鹏骑着他的小 手电驴， 共享车。我开着拖拉机啊。哎，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希望大家在娱乐最王牌找到一些周末的感受。最近的天太热了。 对， 哎呀，这个。 不知道郭鹏自己是心里是哎怎么去调剂的呢？ 作为一个胖子来说，这种天气对我来说简直是不能接受和不能忍受。 那你一般是怎么存不是存货？一般是怎么来这个调整的呢？ 我一般就是哪凉快哪搭着去。 好，天天在冰箱里住着不出来啊。 对， 好吧，欢迎一下月鸟啊，这个郭鹏， 欢迎 啊，对。今天是两个男生的组合，给大家送点清凉。 嗯，对。今天呢，我们也会，我觉得送上一些好听的歌曲吧，在下班的路上带来一点跟早晨不一样的感觉。早晨那种感觉，如果来的话，太闹腾了。 对，反正我们就聊点，是吧？咱们哥们儿之间的话啊。然后呢，大家这么一路听着，来感受美好周末的来临。 Goodbye, 再见工作。 哎，这歌特别好。这个状态呢，就是哎呀，烈日骄阳啊，然后呢，就是觉得天气很热，坐在办公室里面呢，想早点下班，可是，一看，哎呀，一看手表，才中午12点，怎么还不到5点钟啊？5点钟就下班了。 对，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第一首歌曲，一首乡村民谣 （Country Music） 的作品，我觉得很棒的一首歌啊，很适合今天终于等到熬到5点钟下班的已经在路上的各位。 对，名字叫做 It's 5 o'clock somewhere。 总有一个地方现在已经5点了。 It's moving slow, and so am I. Workday passes like molasses in wintertime. But it's July, getting paid by the hour and older by the minute. My boss just pushed me over the limit. I'd like to call him something, I think I'll just call it a day. Pour me something tall and strong, make it a hurricane before I go insane. It's only 12:30, but I don't care. It's 5 o'clock somewhere. Well, this lunch break is gonna take all afternoon and half the night.But that's alright. I ain't had a day off now in over a year. My Jamaican vacation's gonna start right here. If the phone's for me, you can tell them I just sailed away. And pour me something tall and strong. Make it a hurricane before I go insane. It's only 12:30, but I don't care. It's 5 o'clock somewhere. I could pay off my tab, pour myself in a cab, and be back to work before 2. At a moment like this,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at would Jimmy Buffett do? Funny you should ask, Alan. I'd say, pour me something tall and strong, make it a hurricane before I go insane. It's only 12:30, but I don't care. Pour me something tall and strong, make it a hurricane before I go insane. It's only 12:30. 不知道就是这首歌大家会不会喜欢，还有对话的部分哈。 是， 嗯， 我感觉像你唱的老白 啊， 因为他问了一句话 It's 5 o'clock here, 啊，我是德州口音是吧？我不应该是通州口音吗？啊， 德州农机毕业的， 嗨，这扒鸡都来了啊。好，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两个男生吧，今天来代班的是郭鹏。 是， 有听友说两个男生，咱得说点咱们自己的话是吧？ 嗯， 要说点什么呢？想来想去，咱们就说一说艾柯和静瑜的坏话吧。 咱们俩一般不干这个事儿， 男人怎么可能会背后议论别人呢？ 我们就是议论，也议论的绝对是真。 真实的，没有什么坏话可说、啊。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他们俩的坏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 要说艾科吧，他这个 靖宇吧，他其实有些这么样啊，这样、 哎、对对对，好，我们稍微攒攒啊，攒攒看有什么可以说的啊。 好，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别忘了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因为你们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王牌福利。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我互动话题呢是这个，来聊一聊儿时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些游戏是什么哈、嗯？ 好，然后我们要送的是杨丞琳演唱会的门票。 这联系的有点、 哎，不知道怎么就连到这儿了 啊！因为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的980元的门票两张。 对，你的青春住了谁啊？杨丞琳呢，在8月25号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购票呢，请上大麦网。 嗯，对啊，你的青春住了谁？你的青春陪了谁？你的青春又弄哭过谁啊？ 嗯， 哎，不聊这个，不聊这个。 对， 咱们说说你青春啊里面这个玩过什么？ 感觉今天是跟宅男聊天，因为青春当中就剩游戏了。 因为你知道咱们小的时候啊，好像还没有说那么多的那个电子设备啊。 对， 就是连这个什么这个游戏机，可能就小的时候啊， 嗯， 那也不是说每孩子都能玩得到。 对， 哎，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户外的游戏。 对， 而尤其是对于像这样子的炎炎夏日来说呢，基本上到这个点儿，大家回去吃个饭，看个动画片什么的，就晚上就差不多可以出来玩了。 嗯，出来我觉得基本就可以玩一玩什么这个打沙包呀。 啊，大晚上打沙包，你是想砸谁脸上？啊，哎我公朋友呀！ 但是我发现晚上玩游戏的这个类型也比较受限制吧。 嗯， 如果你出去玩个什么，比如说类似于捉迷藏之类的， 嗯、 那基本也就是。就是基本找不着谁的这种节奏了， 都晒了一天了，肯定找不着。 对， 我们继续先来听一首杨丞琳的歌。 好， 回来我们就聊一聊啊，你印象深刻的童年游戏，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来赢取杨丞琳的门票两张。 看春雨落下前，雷声会先报道，想起你出现的那天，轻轻悄悄唤醒我身体所有细胞，随着空气跳跃，心头暖暖。海豚呼吸甚至有大海听得到，与你相遇在林下并不是凑巧，我的心不再是一座孤岛，眼神里的默契你最明了，感觉到幸福的宇宙接近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我看到幸福的宇宙才有余光透亮，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秋风吹口哨，红叶作伴悠悠，每当忧郁要来打扰，你给我拥抱，轻轻抹去眉梢的烦恼，还说从早到晚为我祈祷。冬雪开始飘零落，纯白里奔跑，带着满满的祝福，愉快的问号，带上你送给我的毛手套，把这魔幻时刻都冻结，感觉到幸福的宇宙接近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宇宙才有余光透亮，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感觉到幸福的宇宙接近彼此心跳，接受伤痛的讯号，我看到幸福的宇宙。 幸福预兆来自杨丞琳。今天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是一期特别的版本，因为是两个男生的版本啊。 是两个男生在这儿呢，还是比较合集的啊。 对， 重的稳。 我哎，咱俩加一块儿怎么着也有，是吧？400斤啊， 四百斤啊，其中250斤你基本就是由我包圆了。 别这么说，我帮你得多承担点啊，今天晚上多吃点。 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其实我们男生呢，就是比较少，就是说女生的坏话，就这事儿。比如说，谁不在，我们一般说哥们儿行。 对， 谁不在了，我们说谁。 嗯， 但女生我们一般是不太讨论，除非我们这个关系不一般。 对，而且呢，我们还得攒点嘛，哪能一次都抖搂出来呢？ 就是，你比如说像艾科，人还生着病呢，是吧？ 对， 据说前两天这发烧到39度了。 哇，这么厉害， 38度、39度。 哦， 所以我其实我作为搭档，或者说作为这个我们也是我们节目组呢，我们也是真心的希望我的女搭档艾科，她能够快点好起来，能早点凉下来啊。哎，这有问题吗？ 也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啊。对，就赶紧凉啊。对，凉了就好了。 反手送她一手凉凉，怎么样？ 是吧？一直在鞠一躬。哎， 别， 开玩笑嘛。 是 啊。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聊一下我们小的时候玩过的一些东西。 对， 大家其实都在回忆当中，我们再攒一攒，待会儿再来读大家的微信。 好的， 先来推荐一下吧。这个有一些电影啊、演出啊。包括一些节目啊，好的，我觉得我们先来看一个，法国电影叫《的士速递五》。 对，也在最近呢，是跟中国观众见面了，应该是今天哈。这是一部血统非常纯重的这个法国的喜剧片。 是， 早在1998年呢，《的士速递》呢第一部就已经火爆全球了。 是的， 而且不知不觉呢，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出到第五部了哈。 你看，当时98年，齐达内还这个带领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然后今年呢又带领世界杯冠军。 你看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缘分？这是第五部了啊！这一部警察、出租车司机组成的废柴组合，就是和开着法拉利的这个劫匪上演了飙车大战啊！ 这事真的是能发生吗？哈，所以在电影院当中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来，这阻止了开着法拉利的劫匪吧？哈， 觉得这不算什么。说有的人都敢骑着自行车上五环去别了，当然是开玩笑。 别大公共， 不行，注意交通安全。 是 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新版的这个《流星花园》。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有争议嘛，就是觉得对于这个新版的《流星花园》呢，我觉得可能最不好的一个评论就是什么？就新版的《流星花园》上了吗？什么时候？ 就是哪怕你给他点负面评价，都比完全无视他要好一点啊！ 因为你跟这个老板比呢，就是那一版，那个当时确实是有话题性的。 对， 包括你说道明寺的扮演者言承旭，他其实，本周日晚呢也会在这个东方卫视的这个新武林大会里面去亮相。 对，当然会有朋友会有些疑问啊，比如说言承旭，我知道颜值很高，到现在为止都保持这种青春的不老童颜。但是呢，你说他跳舞怎么样这事儿，我还真的想不出来他跳舞是什么样子啊。 对， 所以呢，当年的《流星花园》当中，他其实也有一段尬舞，但是那是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随便教的哈。 对， 所以他自己呢这次说了，想上新武林大会，就想挑战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对，有人就天生不擅长舞蹈啊，所以还真想看看他会跳成什么样呢。好，我们就来听听看言承旭的这首《地心引力》哈，希望他跳舞也能够摆脱地心引力。 我就有都不介意，你对我任性，我竟然还觉得。不在乎爱情会是自由的天地，哥们已经为你失去我平常的冷静，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可是我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放在你的手心，爱像地心引力无法抗拒，一寸一寸深深的被你吸引，心碎也没关系，等待也都愿意，人群之中我只能看见你，爱像地心引力 程序地心引力， 所以他到底摆脱了吗？ 啊，这个不太清楚，因为还没有看这个节目啊。 是， 我估计至少他头发应该能摆脱，凤梨头， 当年那个爆炸头哈。然后呢，就你有 freestyle， 哎，不，错了，是那个，哎，这个如果那个也这个规则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啊？ 对吧？ 啊，当年要警察干嘛？不，我们不学他，不学他啊。 对， 咱们俩可能聊点我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吧。 好， 容易逮这么一期啊。 是， 有这个火皮的 Johnson 说，两个男人应该聊聊足球和啤酒。 哎，我们准备来聊聊这个，从第一天开始啊，6月15号开始一天比赛， 就是有的时候一聊就时光仿佛倒流一下， 对啊，而且收不住啊，收不住。 嗯，对，所以就怕这么聊着聊着占了别人的时间，对吧？我们还是聊聊这个小的时候的这个游戏。 对， 你别说啊，足球还真的是我小的时候经常会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游戏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项目。 我也是， 就是那个时候经常是就是小时候在院踢球，踢的就是不回家， 嗯 啊，是吧？ 对 啊， 但是当时在院里踢球的时候，我记得一般就是放两块砖头当一个门吧。 哎，对，真的， 对吧？嗯， 然后踢着踢着就噼里啪砰啊， 谁家的小孩又不 玻璃子了？对，就经常会有这样各种各样的音响出现。 对， 大家可能更多的会想到电子游戏，因为有人提到了什么像，俄罗斯方块， 对，啊， 对，这种经典的电游，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小五提到的这个超级玛丽， 对， 嗯， 影子传说、坦克大战、魂斗罗， 哎呀，呵，全都是记忆。 双截龙啊，冒险岛，哇，真的，哎，他说的这些都是比较好玩的游戏， 对， 一般是个大合集，98-1嘛， 嗨，哎， 是吧？ 哎， 这几个就算还不错的， 基本上98-1里面就那么两三个 能玩的， 换个名字来是吧？ 是啊， 对，就这些我们都还有什么沙罗曼蛇 啊？对对对，沙罗曼蛇，对。 啊，等等等等吧， 松鼠大战啊，对我记得 有的会有年代感的这个。哎，错位，就是个大位，说这个是非法哈， 对， 足球游戏。 他说魔兽都是小时候的回忆，这个好像 好，这位朋友麻烦你这边让一下啊， 不注意就聊到年代的问题啊。 好，我们待会儿接着来看看大家小的时候玩的游戏。我是想让你们说那种户外的， 是 对，刚刚有人提跳皮筋。 对啊，跳皮筋， 这个，你应该很擅长吧？ 我能很擅长吗？哎，但我跟你说啊，这个男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高中的以后，忽然流行一段女生重回小的时候的感觉，所以咱们在跳皮筋。 你 这时候呢， 啊， 男生就会加入进来，好几个人呢是用这个跳高的方式去跳皮筋的， 对， 过杆哈。 呵，原来这样， 跨越式啊， 直到这个月月鸟出现之后，踩断了皮筋，还跳皮筋， 看我月月鸟合集，稳住。 好，让我们接着来推荐一个啊，这也是有些。记忆感的，因为这个首先不容错过的是《小偷家族》，这个我们稍后再详说。另外还有一个老戏骨，就是梅里尔·斯特里普主演的音乐剧《妈妈咪呀》第二集，今天正式要和大家见面。 这部戏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呢，除了梅里尔·斯特里普以外呢，还有几位男戏骨，我们来看一下皮尔斯·布鲁斯南以及科林·菲斯，还有第三代的教父安迪·加西亚。看这几个人互相飙戏，你想想就觉得非常畅快了哈。 对， 当然呢，在音乐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阿巴的组合的出现，我觉得也是唤起了一波这个回忆杀的感觉。 对，你知道咱们可能还好，你要是到了这个欧美有些这个现场演《妈妈咪呀》的时候呢，就很多人会跟着一起去就唱跳。 哦， 对他们来说，阿巴的音乐呢，就像是咱们听一些小虎队什么的啊。 小虎队， 对对对，啊，不，你还说。说错了， 小虎队不像吧？ 不，啊，就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唤醒了你的音乐的记忆。 对， 哎，对，所以他们其实乐队的这个成员也是他们的一个缩写嘛，啊，也是流行音乐史上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管是从哪个方面， 对 啊，音乐方面还是他们的感情方面啊， 是 都是如此。 对，他们也的这个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是音乐总是留了下来，啊。 对啊，所以这首也算是他们的经典了，叫做《Honey Honey》，我们听一小段吧。 Thank you. 想让你来一段 rap 是什么情况？ 我还会 rap 吗？ 对，我不知道你是有这个隐藏技能的。 就是你知道早晨已经现在录段小视频逼到就之前跳过舞然后后来唱过歌，上周呢我跟静瑜就来了段 rap 的 battle 啊， 哦， 然后呢结果是两个人都唱得不咋地， 哎，我还打算说哎现场让你来一个这个是吧 skirt 我可以啊。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舞台演出方面呢，就是前两天我们也有小分队的朋友特别体验过了加拿大国宝级的艺术团太阳马戏， 嗯， 联手詹姆斯卡梅隆打造的阿凡达前传拓鲁克首次翱翔也正在五棵松体育馆来演出。 对，这场演出呢在阿凡达的剧情当中呢融入了扣人心弦的这个杂技的表演，而且呢采取了高科技的舞美的手段，会让观众看到火山爆发呀雨林呀潮汐和闪光的这种巨型的风筝在空中飞翔。 对，就沉浸式的那种表演，甚至那个风筝还会俯冲到观众席，所以整个的视觉效果是很有感染力， 太震撼了， 看过都说好。忘了，可以继续联络我们的白锅组合，就是郭鹏和白杰，可以发微信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到底今天我们会不会来一个我们自己现场版的《一剪梅》呢？啊，此事呢，让我们俩稍作商议啊。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桅杆，夕阳目送我离开呀。那是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我是郭鹏。 哎，你看我们这儿为了节省时间，咱们多聊会儿，钱花都少放点啊。对对， 好的。 对，我们其实关了话筒也一直在聊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并不想让大家去说什么电子游戏，本来是想说户外游戏，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是 iPad 或者说用手机，然后大家再去交流或者玩一些游戏啊，吃鸡什么的啊，就是，但是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个玩怎么办呢？ 对， 所以说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出现，比方说这个像捉迷藏这种就属于最简单的版本了，对不对？还有很多的游戏我们都可以想得起来。 对， 比如说刚才郭鹏问我说，哎，那个你玩这个拔老根吗？ 拔老根，对，不是，我一直不知道你们这边也叫拔老根。 这谁都玩拍洋画拍洋片，这谁都谁玩是吧？ 拍洋片，拍洋片那个， 对对，这其实没有什么地域的差别，就是小的时候因为东西就是这么些， 对， 你可能能玩的东西也就是这么些， 而且你会发现拍洋片，你记不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是早先还有什么百千十，后来变成亿。 哎， 十亿亿亿亿， 对，就是这个都是会有一些演变的过程的。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想借着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也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对， 你小的时候在院子里面，或者说你经常玩的游戏，然后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赢走我们送出的王牌福利。 对啊，这个我们王牌福利呢，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个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的980元的门票两张。 哎，你的青春住了谁呢？到演唱会现场跟杨丞琳一起来回忆。8月25号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大家如果想购票的话呢，也可以去登录一下大麦网。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在我们继续开启这个童年夏天记忆的时候呢， 对， 我们要配合一首夏天的嗨歌啊。这首歌我们俩还好像都还挺喜欢的， 我俩都很喜欢，来自于 MP 魔幻力量 Magic Powe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 Summer。 夏天热是热，但是它也热情是吧？ 对， 如果能去海边的话，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超级爽快。 当气温飙到36°，我只想全身脱到光溜溜，掉进海里跟着波浪的 flow 冲浪吧 Let's go。 这个 moment everybody 尽情 enjoy， 金黄色的沙滩上来一场 volleyball， 当然少不了养眼的比基尼秀，人人手上一杯清凉解渴的啤酒。 Oh, summer, 好像在做梦。 Come some ice, come some spice， 冰火酒从天，让我们一起嗨， 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 这种爽只有夏季限定。 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秘密区。 Oh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 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 掌声， 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 来自于 DJ 白杰。 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 老命了感觉， 哎呦，脸都憋红了。你知道每次唱这个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的时候，总会特别担心啊，有听友里面有没有叫夏天的。你不来一段吗？ 我来一段呗。 来来来，给大家直接说。 我放下油，这个 moment 词了， 人 转 头啊。男孩们秀一下苦练很久的 muscle， 搭配浓浓色的肌肤不会很消瘦。有了这些，所有女孩都向我靠拢。Summer， 好像在做梦。Come some ice, come some spice， 冰火酒中间，让我们一起嗨。 哎，这后面这句有点感觉啊，一起嗨这个感觉啊。 只有夏季限定，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秘密区。 Oh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 个瞬间变成了白三岁和郭两岁啊，就是哎，这个感觉我觉得特别棒啊，是吧？就是这首歌其实也是带有很明显的大男孩气息的啊。帮我们开启很多记忆，包括这个哎弹球这就不用说了哈， 对，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猫眼的翡翠的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有， 嗯， 哎，有的人玩的好的呢到最后可以攒那么一大盒的玻璃球， 是 啊， 然后基本都去玩跳棋去了， 对对对啊，就是像郭鹏这种也是获得过曾经的哎弹球大赛的冠军啊，一直到现在呢都乐此不疲的，就是啊， 对，还 这个音效都出来了啊， 得先往大拇指上吹口气 啊， 对对对哈、啊，小时候游戏太多了，这个包括方宝啊什么的啊， 方宝哈、 啊，对，还有这个纸叠的手枪啊， 啊， 这个也玩过，哎，你知道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自制的弹弓。 自制弹弓，哎，这个有， 这个都是老一辈的这个传下来的，其实这个手艺后面慢慢失传了。 我记得哪部电影当中有个人说，小心我做个弹弓打你们家玻璃， 嘿呵，这挺坏的、啊嗯、 对， 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对，夏天呢我觉得就是特别闷热潮湿，但是你却觉得永远这一天都不会结束的一种感觉啊，晚上 对，就但是会觉得整个的夏天呢又会觉得时间很长， 嗯， 对，因为从早上开始孩子们总是会不知疲倦的好像在玩在奔跑， 对， 仿佛好像这个夏天呢就是属于他们的时光一样、 嗯、所以我们刚才有听我说两位三岁你们好、 啊、好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是两个男生的版本， 是 感谢这个早安音乐秀的郭鹏来代班啊， 哎，不会不会、啊 我们除了听好歌聊天之外呢其实待会儿还会有这个special show 哈、啊、一个特别的表演，当然是不是能够触发这个表演呢要集赞， 嗯， 如果超过50个朋友来支持我们来演唱这首一剪梅我们两个人的版本，我们就来唱，就发一个赞 哦，就大家打一个赞字， 对，一个手势也可以， 手势也可以啊、嗯、哦，就 OK， 然后呢发送到这个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以及人杰地灵的杰这两个字啊， 对，超过50个赞我们就合唱这首一剪梅， 对， 如果没有超过50个赞就郭鹏一个人唱 啊，是这样吗？那赶快啊，我再来说两遍 好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你这个大家开车就别发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呢其实有一个电影还挺受期待的，就是这个、 小偷家族， 对，这个今天还不少朋友刷屏就是这个深知愈合的电影，稍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 嗯， 不过前面呢我们再请大家来听一首歌，这首歌还真是有段时间没有听了， 嗯， 因为他的好歌太多，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被像你要的爱啊像怎样啊、嗯、 对， 这些歌呢包括时间快转淹没其中， 嗯，像前面的这个一个非常牛的这个听众啊大笑的听众啊、嗯、也会把他这个歌淹没其中， 嗯，对，还真是这样很多人都会因为另外一个歌手翻唱这首歌 是 就变成什么某某观光团然后去听这首歌， 对， 好像陈丽是不是也翻唱过这首歌啊， 是，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戴佩妮带来的水中央， 哎呀挺凉快的歌，我们这个挑歌我们是到夏天了嘛，尽量带海的带水的带冰的， 嗯， 是吧，冰箱的全都来， 就这样让大家来冰爽一下， 是 就不要阻挡。 是中央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啊、嗯、我们刚才集赞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看到了很多平常的冒泡嘛，为了听歌你们也是拼了啊。 对，关键是我听到了这个老白最后一句话呢，说如果是集不到50个就我一个人唱，我赶快吆喝了一嗓子，嚯，回头一看80多个人都出来了、啊、 真是这样，大家这可能也是天太热了，我还说你们这么拼尽全力的发这个赞就是为了来听这么难听的一段歌声你们是怎么想的？那可能一想啊，天热，大家想来解暑，能理解，能理解啊。 哎，这跟大家听彩铃是一个道理啊。 是。 还有外国人觉得特别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听彩铃，专门点一些歌曲，然后呢，花钱买了以后放给别人听。 对，你看看，我就是想刺激你，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啊。可能录下来这段，晚上在被窝里放啊。那有听我说，听什么意见没？我要听狗年宴席喝啥酒。那你要这样，我就不开心了。我想问你，玉帝大寿喝啥酒？ 老白你还真能接上这句，哈哈，我刚才真的一本正经在想，哎，到底喝啥酒来着， 我反正就祝你们狗年旺旺旺、哎、 好嘞 行了行了，好，今天这首水中央的后半程、嗯、基本上变成了这个 summer 啊， 泼水节中央啊， 是 啊，好，大家听完了这首歌可以继续发微信，这个赞已经集够了是不是？ 对， 那我们这样吧，100个吧， 100个吗？ 好吧，100个赞， 好，行。 现在就已经是超过100了。 对，现在其实已经超过100了，所以我觉得怎么着咱们俩都得唱了。 哎呀，那你们要不考虑先买一份保险啊？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为了这个营造一种大家都想让我们唱歌的感觉， 嗯， 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这个小偷家族的故事。 哪跟哪儿， 对不对哈、啊嗯、这个电影小偷家族，日本导演石之予和的电影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对， 他也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啊、 嗯、 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看点，我们简要的给大家一些参考。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电影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只有陈凯歌陈导的这个霸王别姬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嗯、但那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对 没事我就 对 音响、 嗯、对，所以呢中国观众上一次在影院看到戛纳金棕榈的获奖影片还是16年前的2002年电影钢琴师， 嗯， 而且是呢是在这个电影获奖2年以后才上映的啊。 对对 对，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说呢，这次小偷家族是这十多年来中国观众距离金棕榈奖的最近的一次啊。 对，戛纳首映好像电影一结束灯光一响起，那现场的观众就自发鼓掌，而且据说那个掌声持续了9分钟啊， 拍得不累吧？ 对，前不久上海展映的时候也是就是好像挺火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说几个点，一个是导演，这个是戛纳的常客，而且呢有一些电影像如父如子，这个是有过大奖的。嗯， 而且我觉得石之予和这两年真的是不得了啊。 哎，真是 这个日本导演、哎、光你看今年能够引进到中国的电影就已经达到2部啊， 就是他特别擅长表现家庭那种细腻的亲情的题材，而且呢我觉得最好的也就不炫技，我觉得这个对于导演来说、嗯、是吧，你非要说觉得说我有多厉害，我给你看啊、嗯、这个蒙太奇演得多好， 是， 但是他呢是比较真实，而且就是其实也像日本人的性格一样，就是很克制、嗯、啊， 对， 很隐忍， 这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更高超的技巧或者技术了、啊、 对，但是有几个插曲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对不对哈、 嗯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嗯、啊，电影当中有很多这个即兴的段落 啊， 比如说呢石之予和呢他是很善于观察演员的性格的 啊， 所以一些场景和剧情呢都会拍摄现场的临时调整， 嗯， 比如说有一天那个日本下了很大的雪嘛， 嗯， 石之予和一看大雪他有感而发就加了一段关于雪的戏，无论是最后堆雪人呢还是另外一个场景当中孩子们大雨里这种奔跑的场景，都是他根据天气的情况临时写的脚本、 哎、还真的是这样。另外其实电影中的女主角就是日本的演员，日本的这个女演员叫什么，叫安藤英、嗯、 这个安藤英， 安藤英啊， 就怕念错啊， 是啊， 这也是导演临时潜过来的，就是因为他想本来原本是说找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嗯， 但是就是因为呢，他跟这个安藤英啊住的比较近， 嗯， 啊曾经偶遇过两次，两个人就路边这么聊了一会儿，导演就觉得说就是他了。 我们这节目说完以后，会不会有很多演员专门跟导演住的近一点？ 哎， 来点偶遇啊？ 对对，姜文导演，你住在哪里啊？ 当然还有呢，就是电影最后一句台词呢，是某个角色看着海边的家人，就微微动了一下嘴，说了一声非常感谢，应该是塞翁达拉，是不是？ 那是不对，塞翁达拉是再见、 啊，再见哦，对对对对对， 是。然后阿里格多， 阿里格多啊。然后呢，这一句台词呢，也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临时加的，觉得不说这一句不足以表达感情，所以呢，这一句即兴的台词也变成神来之笔啊。 嗯，自己把自己演到戏里去了。 嗯， 李健为这首歌的也唱了一首歌叫《故乡》， 很合适啊。 嗯，他这个感觉本来就带有一些北海道飘雪的气质。 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近在何方。 李健唱完咱俩还怎么唱？有人说你们俩别说话别说话，我们听李健唱歌呢。 对， 没法唱了，但是这又有人很多人等着说。 刚才有人给你打气，老白你好好唱啊，关键他估计听见李健唱了，所以他对你有点担心。 别这样，别这样，有的时候我经常不是说嘛，这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对，有人说不吃饭等着我们唱， 嗯，不是， 因为唱完就不用吃饭了。啊，再听一小段啊。 好， 伴着音乐咱们可以出场了， 嗯， 缓缓地走到台前， 是 灯光亮起。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请欣赏白锅组合 为大家带出的一剪梅。 没有音乐吧？ 对啊，没有欢迎的音效哈， 这个有点尴尬。那个咱们是空唱吗？ 我们俩那就空着来一段啊。 对，加音乐就效果不能展现这个郭鹏的实力 啊。是这样吗？ 是不是？哎，我们给他，大家给他数个拍子，来，三 二一。真情像梅花开过， 有冷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轮到我了是吗？嗯你把我的词儿也唱完了是吧？ 是我在唱你的词儿是吧？刚才 对，你把我词儿唱完了，你还让我唱什么？这怎么办？ 把别人的路走别人的路，让白洁无处可走， 就直接给我就是唱到副歌了，我就直接我就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了是吧？ 啊，对，我觉得可以啊。 花谢，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杰哥，这不是你的真实实力吧？你在模仿谁？ 我告诉你，就是如果当你有一天你觉得说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形象的时候， 嗯， 其实你往往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的人生就是一片坦途。 我觉得有点放弃自我了吧？ 对，所以说坦途一片躺途啊， 对， 就躺下了，我就是这样。哎呀，你看，哎呀，怎么办呢？就这一段，我们预想当中的效果完全没有出现啊。 是， 本来是特别优美的一段演唱，唱成这样了，怎么办？ 那我们。在听着李健的歌声结束吗？ 我就说你们得买保险。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美环房贷压力够大。

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鼓掌鼓掌鼓掌，恭喜我大白鞋成功挽回一城。 大白鞋感觉这是飞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啊、哎、 能不能让你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要真心而已，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在岸上的鱼，我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 Oh yeah，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很多人都会跟着一起唱的一首歌啊， 嗯，超好听。 对，来自于任贤齐带来的一首 特别任性的， 哎，就看破了是吧？ 啊，对， 这拆不了招，这怎么办？来自任贤齐， 嗯， 我是 一只鱼。 啊，行了行了，哎，这个歌差不多 啊， 大家都也听得开心，或者觉得跟唱一下也觉得有一些凉爽，但是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比较紧张了，因为手头捂的这都已经捂的快，这钱都已经快捂热了， 对， 湿了这个都啊，这钱，哎，嗯，再发不出去，1100， 这么僵持都累积到这种程度了， 就是当然这是我们的王牌福利，特别为我们听友准备的， 嗯， 今天1100的现金红包，看看我们的朋友能不能挑战成功， 嗯， 来，我们先请他进场， 好，来，请进这位朋友 ，Hello， 你好， 第一位朋友怎么称呼你？ 喂， 嗨 ，Hello， 白 姐， 彤彤，你们好， 你好， 哎呦，好开心可以连线到我 啊，我们也很开心能连线到你 啊， 你的名字是叫做 我姓王，我网名叫王一朵， 王一朵啊，王一朵的这个头像也特别的可爱， 小河马拿朵小花， 河马， 对，你之前应该也是听，但是没有能够被我们接入过电话，是不是？ 对，第一次，所以我特别激动。 对，而且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早安音乐秀的听友吧，过来还特别给月月鸟小哥打 call 啊，谢谢谢谢谢 谢。对， 啊，对，我早上听到晚上郭鹏要来， 你来了他就更稳了啊， 合集啊，合集啊。 好，那今天希望你能够成功，因为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奖励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周末可以请家人或朋友吃大餐，加油啊！ 好的好的， 嗯，紧张不紧张？ 啊，特别紧张。 嗯啊，还是要合集，稳一下，稳一下啊。 啊， 那个今天啊，我们看看这个月月鸟啊，这个郭鹏， 嗯，好， 能不能延续他的每一次一来，除了要这个歌要帮我一起垮掉，然后呢，还要帮我把钱送出去的这样一个优良的传统啊。好了，我们来听第一题。今天的第一题呢是跟吃有关系的。北京有一道名小吃叫三不沾，请问这三不沾是不沾锅、不沾盘子、不沾筷子吗？ 不是，不粘牙吧，有一个。 厉害了， 王哥是北京人，就是， 还会抢答了都， 可不是吗？啊，第一题答对了，很轻松。这个对于其实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就很简单， 不难哈。 哎呀，第一题答对了，我就不紧张了，因为我可担心第一题又错了。 哎，没事儿，您别着急，还有后面还有两题就能拿一半了啊！抱着这个心往前进，往前走啊！来，第二题， 好，第二题我们来看一下， 在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当中，评委邓紫棋经常会唱一句，经常会说一句， 啊、 我可以我给你唱 hook。请问、hook 在嘻哈音乐当中是和声的意思吗？ 是吗？ 不是，是副歌吧？ 他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我看那个节目啊，他们经常也会说我帮你唱副歌。 哎，这就有点假了。 早上因为 我都觉得有点假了。 对， 这两题全部都答对。我你知道我刚才我们俩同时一个动作是在直播间里面这样这转脖子看。 我们俩刚才像向日葵一样同时扭在了一个方向啊。 对，就是觉得很惊奇。 对， 哎，难道看到我们的题了吗？ 是，哎，你平常会看新说唱这种节目吗？ 啊，会呀、 啊。哦，厉害，两题答对。 我挺喜欢看综艺的，好多综艺我都会看。 好，哎，那个咱们不要多说了，因为还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啊，我们要加油，还有第三题在等你。王一朵加油了，前面的两题表现非常好，请问最近电视剧《延禧攻略》正在热播，《延禧攻略》里这个魏璎珞，哎，魏璎珞是吧？魏璎珞是《如懿传》里面周迅扮演的如懿吗？是吗？ 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不是。 又对了吗？ 我们俩现在真的是一脸的就是那个问号脸。 因为这个题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啊。 是延禧攻略是什么？ 延禧 我知道延禧攻略最近热播嘛、 啊、对对对， 但是没看嘛，是不是？ 而且里面的人物关系这么复杂嘛。 对，这什么谁知道这什么是不是如意。 诶，那三个题之后是不是进入到反转环节？ 那你 不是反转环节， 那他不是如意是谁？ 不知道。 如懿是《延禧攻略》里面那个佘诗曼演的那个贤妃 哦， 好吧， 这个我没看过 啊、哦，好吧，不管怎么说，你三题都答对了，你现在至少能拿走一半了，1100除以2， 650， 好，数学真好， 嗯， 怎么样，换不换？你是选择继续还是放？继续就剩两题就可以把全部的都拿走了，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题还真的是还挺简单的， 那真的吗？ 那就继续多聊会儿呗。 好嘞啊，但是答错了可就一分都没有了啊，只有小红包了啊。 哦，好的。 好，我们来看第四题，我来问你、 历史题。 成语完璧归赵讲的是蔺相如把和氏璧带回了赵国的故事，那么请问他是从魏国把和氏璧带回赵国的吗？ 三二一。 不是，是秦国吧、 就剩下最后一句了， 太可怕了。 我的手，呦，因为为什么我们自己会这么紧张？我自己会紧张是因为我知道说他是我们临时选的一位，他居然能这么一路闯到第四题。 嗯， 觉得 我有点紧张，是我不能每次来、这个、 每次来你这 奖金都要发下去吧？ 哎，两位大哥，那个1100的一半是多少钱？再重新说一遍、 不好意思， 你是想让我多发点还是怎么着？ 550 啊，你不能这样啊，那个月月鸟啊， 550， 数学体育老师教的， 对，650×2=1300是吧？550， 老铁别这样哈， 老心扎铁了， 钱都是一分一分赚的，你干嘛呀？来，最后一题，再答对了，他感觉就是听咱们俩在这聊啊， 是啊， 这个最后一题如果再答对的话呢，你就可以拿走1100所有的现金的话， 好了， 好， 是，我也觉得很紧张。 好，我想问你一下，接下来这三道题，一道是这个文学题，一道是历史题，还有一道是生物题，你选哪一道？ 哦，我还是选历史题吧。 历史学得好，你不会是历史课代表吧？ 哎，不是， 历史学得好， 因为我旁边坐着一个历史比较好的人。 怪不得。好，最后一题了。有一个典故叫烽火戏诸侯，说古代有一位国君呢，为了这个取悦宠妃，不惜点燃烽火台。请问这位国君想要取悦的妃子是妲己吗？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不是，不是。 最后一题是最简单的。 对呀、 太简单了，这个、 这谁出的题？ 看过《封神演义》的人都知道是谁啊，这个。 但是烽火戏诸侯未必每个人都知道， 对对对，但是估计大概率会不知道，他知道他不是妲己，是吧？ 那如果我要是问你说，这个梅花鹿是一种漂亮动物，那梅花鹿是我国独有的物种吗？你会怎么回答？ 是。 好，我们的最新规则以后一题为准。 太皮了。 这怎么办？这钱不行啊，郭鹏，你这样每次一来都让我掏钱。 嗯， 你得出一半， 我出一半。好 ，OK， 行了，我就把这一半600，我把我扛起来了啊。 啊，行了， 毕竟这数学是体育老师 开玩笑 啊。嗯， 几千。 谢谢郭鹏给我带来的好运啊。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不是，老白，你这钱攒了这么久，这干嘛呢？这 是王一朵。那个，我跟你商量一事儿。 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嘛。 1100的现金红包啊，我跟你商量一事儿，你看你答不答应，好不好？ 啊，好，你说。 能分期吗？ 分十一天。 不是，我这微信里这没那么多钱零钱了，我这现在。 可以。 行，好吧，你待会儿把截图。你发过来吧， 你把分期的付款的截图发二维码发过来好吗？分十一天啊，每天发100的那个。 免息分期是吗？ 真的是，你必须得发一个朋友圈，你必须得发一条微博，你必须得让我们朋友知道我们这钱是真实的送给你的。 对，然后必须集齐100个赞，好吗？ 好的， 谢 谢你们， 谢谢你今天的预热题， 我也很开心。 对， 我这是我中的最大的奖了。 好吧，希望你把这份好运延续下去。好吗？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们。 你帮我能帮我找一个找一个沙发，我想躺会儿。本来还有选了备选的朋友，那个叫什么，写了一大段，就是、 对，特别特别特别感人。 对，关于童年互动的这个是个游戏的，叫无萨不好。 哦，无萨不好。 对，这个朋友，抱歉啊，今天您没机会了。哎呀，我也很难过， 很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难度题确实应该设在后面啊。 是是是。那个王小朵，哎，这个确实真实是从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选择的朋友，他也会发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啊。 对。 然后那个王小朵呢，我刚才跟他商量说能不能分期这个事儿。 嗯， 对，能吗？ 王小朵也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今天可以先给你一部分，比如说这个50。 我就是开玩笑， 我拦着他一下。 对 对， 我是那种人嘛， 对， 1100，你一下都发过来，好不好？ 嗯， 然后我隔1000年以后再发给你。 等到1000年以后。 对对对对对。待会儿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啊。 嗯， 郭鹏，你是有点邪了，我觉得。 我觉得 为什么你每一次来，我这钱都能发出去？ 对，而且有一次还是被我给中了，你记得吗？ 你心凉啊！ 那不能再这样了，我们的朋友们啊，你们再这样的话，下次老白真不叫我过来了啊！ 再这样的话，以后咱们门上贴那个，比如说赢就把你的头都贴上去了啊，招财进宝是吧？配一个图，郭鹏 太可怕了啊、哎！ 好，我得去银行取点钱。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哎哎，什么？张若瑶，我话筒还没开，他就开始说了。什么？ 我说杰哥，你明天把这个节目改成白给1块吧，别给白给100块， 我白给1分行不行？ 对， 咱不是那样，咱们大方，就是都已经说出去大方了，咱也 对， 就气氛都轰到这儿了，硬着头皮也得上。 而且我也不能老给我自己营造一种这个散财童子的人设，对不对啊？ 对，不是你，不是，是你来我散，你什么散财童子？我还有一道音乐题，这还没出呢，咱们现在出。 好， 嗯，那我们现在就出了啊，准备好，我们先来放一首歌的前奏 ，OK， 让大家来猜歌名儿。 3、2、1， 哎，等一下啊，稍等啊，我瞧一下啊， 好，那等一下啊，199， 好，准备好了吗？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然后呢，不用加手机号，直接发过来就行了，是听一首歌前奏，前奏的时间特别短， 对， 3、2、1。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谢谢我们刚才这个很快发来答案的这位叫栗子的朋友发来的正确答案是，非正确答案，听海。 一阵凉风吹过， 真有人是觉得这是听海啊？ 怎么，听海是这个旋律吗？ 听海当然不是啦。 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安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醒了吗？快别试探我的语言啊，新的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yeah、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不许通关直接可到达、oh, oh, 你是我的爱情有个红着脸撒娇，浓缩了几分沸腾我的心跳，啦啦啦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对，各种各样的错误答案，比如说有人发来什么像这个这个第一次，比如说还有人发来屋顶，你是怎么会听成屋顶呢？啊， 屋顶绝对跟这个没关系啊。 对，你是要在屋顶学猫叫吗？ 我们一起学。 哎， 我怎么突然感觉变成化身了鲸鱼啊？ 这个前奏难道不会听出来一些感动吗？或者是都连那个 MV 的画面都想到， 是 据说在那个 MV 里面有一分钟的吻戏， 有这么长的时间。 对，好吧，我们要揭晓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了。 哎， 揭晓正确答案之前，突然想到了曾经的一个同行啊、上海的以前的一个同行。 嗯， 哎，介绍这首歌曲是这么说的：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光良的《品冠》。 我们有多 童话， 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即将在8月15号到18号开启第五轮演出，指挥家张毅携手浙江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与众歌唱家共同演绎，男高音歌唱家韩鹏、王冲饰演男主角方志敏，男中音刘松虎、张扬饰演国民党军法处长胡毅，女高音赵丽丽、张欣饰演方志敏妻子妙敏，女中音刘珊饰演方志敏母亲。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今天晚上，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1场活动“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将在国图音乐厅举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将和“古典也流行”节目主持人古月边讲边演。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获取门票。继续来看电影《解码游戏》，作为暑期档最养眼的暑期时尚动作新片，备受期待，并邀请新生代人气偶像陈立农助阵献唱同名主题曲。歌曲和 MV 上线不久，播放量双双破亿，空降六大音乐榜单的7个冠军位置，打响了暑期档第一炮。《解码游戏》既是陈立农出道以来的首支个人单曲，也是他首次为电影献唱的作品。首支单曲的制作邀请了华语金牌制作人陈建奇保驾护航，而陈立农交出了第一份亮眼答卷。最后来看今天魏巡单曲 My Queen MV 上线，这首歌节奏中板且感情内敛，加入魏巡发散式的声线后，整首歌曲呈现了立体饱满的情感。另外歌曲加入了流行电子元素，用低沉英式的曲式演绎出不同于舞曲的别样情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报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内外环双方向车多，饭泉河路出京方向稻香园桥到西苑桥以北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风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此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我正望着二维码在这边眼泪哗哗， 接的也不要太好啊， 还好啊，我因为这个刚好看到王一朵同学把这个二维码发来，我就要给他发出1100块钱的现金红包了。 对， 大家记着参与我们的娱乐总牌是真的可以赢取福利的， 而且这福利太大了。所以呢，刚才我又想起了甄超的这句话哈，他说：“别人拿钱，我为什么在这儿咯咯傻笑？ 替别人开心是吧？” 对。 但是我们节目也不光是有这个福利，我们还有就是跟金钱无关的事物，就是我们的音乐。所以接下来的音乐素描其实就是要讲一首歌的故事。今天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红豆》。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丝如流水的版本。他说，大学军训 被一个女孩唱的《红豆》所深深的吸引。女孩活泼可爱，而我像个刚从土窝里钻出来的猴子，没有想过能够配得上她。但是从那天以后，追到她便是我的目标。努力、执着、坚持、死皮赖脸。现在那个女孩抱着我们的女儿在喂奶，而我还是会给她放这首歌，我们俩一起跟着唱着，女儿跟着笑着，幸福莫过于此吧。 这是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这个画面想想都开心， 对，暖心啊。 是，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应该是个女生写的，她叫陈接空。她说，陈先生，这首歌也算是定情歌了吧，每次我看到红豆都会想起这一首歌，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放学的晚上，想起半夜和你打电话，你给我讲故事，我给你唱红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走不下去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异地恋3年了，还可能要继续异地恋4年。最近你常常说觉得我们有点不合适了，而此时此刻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了。耳边响起的歌是王菲的《红豆》。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天长和地久，有时候 来自王菲。 嗯，这是我听到老白唱的最走心的一段啊。 哎，是，我现在都忘记旁边坐着一个男人了。哎，嗨、哎，不是，就是忘记旁边还坐着一个人了。 对、 哎，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接下来干嘛呢？接下来我们，先听30秒广告。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组合呢，叫做天选啊，叫天选男孩。 对， 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爱的提款机》。 嗯 啊，说这个爱不能像提款机，你想提就提、想存就存。 对 啊，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另外一个这个内地的歌手唱的，叫《爱情买卖》。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我忽然发现我呢，就是变成了这个爱的提这个钱的提款机啊，只要一来呢，这个总有款项会支出一点啊。 对，嗨，这是钱已经发了。刚才《红豆》这首歌唱到的也是这个爱当中的这些怨恨情仇啊，也唱完了。 对， 总之呢，希望每个人的爱情都可以细水长流一般的啊， 是 这个长长久久啊。 嗯 嗯。而接下来，我们先把爱情的事情放一放，让郭鹏来推荐一些值得我们在此时此刻听到的好歌。 好，我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周末玩具》，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啊。旅行团乐队呢，它的很多歌曲我都非常喜欢，主要是它的歌词总是会让人来回的揣摩和玩味。 嗯， 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有节奏动感，同时呢，我觉得也算是我刚才说到的周末的打开方式。一听这首歌，你就会哎，周末好像染上了一点点不一样的天空的色彩，有点橙色的感觉。 哎，说得好， 跟现在夕阳西下的感受是很非常相似的， 夕阳伴着晚霞的感觉， 对。 好，我们再来听郭鹏今天推荐第一首来自于旅行团的《 周末玩具》啊，你们。 你刚才说的对，其实我们在说旅行团这个乐队呢，他还真的是虽然怎么说年纪不小了啊， 对， 至少不是说一个哎就很新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的音乐确实会一直会有阳光的少年气息啊， 少年气息满意。而且你知道，这张周末玩具这张专辑呢是刚刚新近发行的嘛？他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是专门去了到了普吉岛，然后待了两周，然后这五个大男孩在里面就每天就传歌啊，每天看星星啊，游泳，然后再去传歌，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挺羡慕他们这样的生活一个状态。那接下来郭鹏继续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歌曲是什么呢？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们喜欢我们推荐的歌，别忘了来出来给一点鼓励，给个赞。 是，接下来我要送上算是。确实算是私人歌单了啊，因为呢我其实是一个资深的爵士爱好者， 哦， 这个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哎， 但是呢我在早晨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有点束手束脚了， 对，因为没有办法在就是也不能说是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如果一早听爵士的话呢并不是每一个朋友都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对，感觉过于慵懒啊， 对哈，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在今天晚上的这个走心六点半当中呢我就愿意把这首歌曲来自于 Necta 带来的 Listen 来推荐给大家， 哦， 这首歌曲呢而且不是那种特别复古的爵士， 哦， 它有很强烈的这种电子的意味加上一点点 swing 的感觉，哎，这种感觉呢我觉得应该会让你在车厢当中会不由自主的跟着节奏来摇摆起来， 对啊，我以为你要放爵士版的意见没 啊，那倒不会， 是 吧？稍微有点节奏，还有点小轻快，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种融合一点的 fusion jazz 啊。 对，真的是这样啊。这个可以把这样的音乐比成是一杯朗姆酒之类的吧？ 对， 哎，听听看你推荐的。节奏是很适合在这个傍晚黄昏啊或者是刚刚华灯初上那种感觉啊，哎，这个有一些节奏，但是呢也不会太燥热，哎，算是比较凉快的这种音乐曲风， 哎，有点像你刚才说到的朗姆酒，而且刚才听到那个错碟的感觉，有没有想 DJ drop the beat 啊，哎，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有人很喜欢啊，这个球这个歌单啊，哎，我觉得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就是专门做一个小单元，关于这个 jazz 的这种单元啊，放在我们九七四的某一个时段。 好， 但是我要跟你推荐的这个风格呢，就不太一样了， 不太一样。 对，这个更像是女生喜欢的那种类型， 是 甜甜的那种酒，应该是那种甜酒，雪梨 哦 ，Sherry 那种雪梨酒。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歌曲？ 哎，或者是那种蓝色的那种酒。就很多女生喜欢鸡尾酒，因为鸡尾酒可以会调成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颜色， 看起来很好看。 虽然我是个男生，我也不怎么喝鸡尾酒，但是如果我看到那种是蓝色的液体那种饮料的东西，我还是没有办法拒绝。 对对对， 因为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蓝色这个颜色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首很蓝色的、很清凉的歌，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如果喜欢点赞， 主播私房歌。 听一首 Bossa Nova 这首歌啊，来自于法国的歌手菊尔啊，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啊。 对， 那这首歌呢，哎，他如果把这个法语翻过来的话呢，应该就叫做《蓝色爱情》。这个法语不标准啊，如果有法语好的朋友可以纠正一下啊。La mer bleu, la mer, 挺准的呀，我觉得。 La mer bleu, 就是仿佛有一个 不准不准不准，太不准了，因为它那个发音它是有技巧的， 对吧 ？La mer, 然后那个后面那个 st 那个是不发音的，后面呢这个 blue 是英文是 blue, 但是法语好像是 blue, 怎么一个发音法？反正还挺难读啊。 我们两个不懂法语的人研究了这么半天， 是是是啊。就是为了放一首法语歌， 对， 这心酸呢、啊， 容易吗？我 真是，重点是推荐这首音乐啊，还是很凉快的一首歌。 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与 MOVA 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嘞，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还有最后一首了，我来推荐。音乐类型，对，我最喜欢的可能还得是摇滚 ，rock and roll。 对，而且这个乐队呢，跟我们关系很好，很熟悉啊。黑薄荷乐队，去年我们还一起这个现场 live house 演出过。 哦、 他们呢最近呢频繁的发新歌，这是昨天晚上他们刚发的一首。 一起唱首歌 。 不用再多说，眼神就懂得。再见我的朋友，迎着金色日落，一起 最早放他们一首歌叫《与我同行》啊，今天放的这首叫《一起唱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特别适合我们 DJ 来放， 是，特别像几个这个北京的这个哥几个啊，嗯，就是晚上一起唱首歌 了，一起唱首歌了啊， 吃顿饭啊，吃个串儿，来瓶啤酒什么的啊， 是啊， 但是就是要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清凉的，然后呢美好的、精彩的周末。 对，消暑的假日即将来临了，你准备好了吗？ 哎，同时谢谢今天带来这个爵士音乐，同时又帮我放出1100块钱的散财月月鸟 啊， 谢谢 啊，谢谢，希望老白下次这个不必前嫌，下次能够继续邀请我来参加你的节目，好不好？ 对啊，还是然后呢，还直接这一剪梅带来一个嘎版一剪梅啊。行吧，希望这期节目你们喜欢啊，然后并祝周末愉快。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国榜， 拜拜， 拜拜，各位， 周末快乐。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80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880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因为一杯茶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记住新鲜味。台式一点点鲜奶茶，20年经典延续，限时开放加盟，400-696-5888，用情用心，有你主宰。台式一点点，400-696-5888，限时加盟哦。 加盟需谨慎。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